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各位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4课的第二个单元，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美丽的王璐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欢迎大家来到空中英语课堂，我是王璐。 刚才呢我还和王老师讨论啊，孩子们学习英文的一些特点，他们和成年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孩子的话，我觉得他们是瞬时记忆特别好，就是代表你教他一个东西，有可能在10分钟、20分钟之内他就会学会，但是呢，遗忘率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延时记忆。所以在给孩子教授英语的过程中，复习是极端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带领孩子要经常的复习他学过的知识，这样的话他的英语基本功会变得越来越扎实。 原来是这样。实际上孩子们有时候呢更多的是发挥他们强势的记忆力这个优势，进行一些机械的记忆，而不是像我们成年人有一些逻辑上的联想或者是思考。所以呢，对于孩子们的英语学习，大家要注意强化复习，每一次不一定记得很多，是吧？ 对，是这样的。所以在与小孩进行英语交流的过程中，要注意您的内容必须有趣，而且要有一定的复习性或者叫重复性。 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重复所学过的内容，这也给我们的小学老师其实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是这样的。 小学老师不好当。 是啊，要求对孩子有很大的耐心。 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戏法，我觉得，或者叫 tricks 来吸引孩子们。 我们就叫教学法，有可能上课的时候要带着孩子们做一些 games 游戏。 没错，同时呢还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让孩子们去猜，有时候还得会唱歌，有时候还得会跳舞。 是这样的，所以小学的英语老师感觉都是多才多艺。 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当小学老师确实很不容易。好，请朋友们把书翻到第177页，我们来看大家今天需要掌握哪些重点词汇。第一个词 Buddha， Buddha。 第二个单词 Prince， Prince， 王子。 对，这个单词就是跟下面第四个单词 Princess， Princess 是一样的。 Prince， Princess， 那么是王子是 Prince， 那么我们公主可以读成 Princess 或者是 Princess， 要注意王子和公主。那么公主这个旁边大家还可以增加一个汉语的翻译叫王妃，例如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戴安娜王妃 The Princess Diana。 那么前一个单词 Kingdom， 王国。那么很多听众朋友会问，中国著名的《三国演义》是怎么翻译的？它的英文翻译是 The Story of Three Kingdoms， 就是三个王国的故事。那么《水浒传》在英文翻译中也很有趣，叫 The Riverside Story， 河边的故事。第三个我们叫西游记，那么大家知道西游记就可以说 The Story of Monkey King， 猴王的故事。那么第四个就是现在要重拍的《红楼梦》，就是 The Stone Story， 有人也可以翻成 The Story of Red Chamber， 那么叫红房子里的故事。为了让听众朋友轻易的能把这些单词记住，我们就使用 The Stone Story。 那么大家一起重复练习一下。那么现在我说汉语，请您反应英文。《红楼梦》 The Stone Story， 西游记 The Story of Monkey King， 水浒传 The Riverside Story， 三国演义 The Story of Three Kingdoms。 那么大家能感觉到周老师就像一个儿童一样，他的瞬时记忆非常的好。 不过我觉得翻译过来的这些英文的那种感觉不像我们听中文感觉那么强烈。 是这样的， 你说如果说这个西游记啊，我们说是猴子的故事，哎，这个太欠缺了，我觉得那个意境。 是这样的，但是基本所有的外国朋友对于这个 Monkey King 是如雷贯耳。 所以在没有了解一个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时候呢，我们看它的语言有时候只能是停留在表面上的。 是这样，所以各位听众，我们学习英语的最高境界就是对它的文化有所理解，能用英语自如地表达这种文化场景下所需要的一些词汇或者是表达方式。 好，接下来一个词是指残障人士 cripple cripple。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 handicapped handicapped H-A-N-D-I-C-A-P-P-E-D handicapped。 那么另一个单词我们也可以说 otherwise abled otherwise abled 或 disabled D-I-S-A-B-L-E-D。 嗯，其实许多身体有残疾的朋友呢，为我们的社会同样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从英语语言当中呢，王老师，您发现了没有？他们也是表示全社会越来越尊重他们了。 是这样的。那么，例如在学英语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那么不识字的人在英语中有一个表达叫 illiterate，I-L-L-I-T-E-R-A-T-E。Illiterate 代表不识字的人，那么受过教育的就叫 literate L-I-T-E-R-A-T-E。 那么介于识字和不识字的人之间，那么在英语中强调他识字的一面，所以用的是 semi-literate。 嗯，所以比如说原来称残障人士为 disabled， 而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做 otherwise abled。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又是能够做到的人。那其实在西方现在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就是说在身体上面临挑战的人，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非常好。那么大家注意，英语的这个表达方式是一定要与时俱进的，否则会有可能引起别人的误解，或者是造成别人认为你对他们有 discrimination 歧视。 嗯，那其实从语言上呢，也能够体现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以人为本了。 是。The next word is pilgrim. Pilgrim. 下面一个词，慢行，到处走。 Wander. Wander. 那么慢慢的代表是在路上行走的一个过程。Happiness. Happiness. Happy. Happy. Happiness. Happiness 表示幸福，快乐。 The next word is desire. Desire. 那么这个单词各位听众要注意，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例如 desire to do something 叫想做某事，比 want to do 要强烈的多。很多听众朋友说 I desire to fulfill my dream，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 this is my desire， 这就是我的梦想，它用起来比 dream 要强烈。 Strong dream. 是这样的。The next word is faithful. Faithful. 表示忠实的。 For example, dogs are the faithful friends of human being. 那么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Faithful. 我们常拿这个单词用来形容朋友、友人。The next word is priest. Priest. The last word is Buddhism. Buddhism.好，请大家看课文。Gautama the Buddha. Gautama the Buddha was a prince in a small kingdom in northern India. He had everything a boy could want, and everyone loved him, for he was a gentle and thoughtful child. When he grew up, he was married to a beautiful princess. But when he rode out in the streets of his father's city,He saw things which made him unhappy. First, he saw a cripple and a sick man. Then one day, he saw a dead body in the road. That night, he decided he could no longer live as a prince. He must go out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life of the people. Leaving his wife and a baby son, he joined a group of pilgrims.Who wandered through the country. 好，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第一句话。Was a prince in a small kingdom. 那么他是一个王子，在什么地方呢？ In a small kingdom， 在一个小的王国中。小王国他坐落的地点，后面接了一个地点定语。In northern India， 在北印度这个地方。要注意 ，northern 是形容词，代表北方的。N-O-R-T-H-E-R-N 那么南方的英文是 S-O-U-T-H-E-R-N 要注意发音，很多人有可能读成 Southern， 但是正确的发音是 Southern Southern OU 字母组合读成了啊这样的声音。那么第一句话介绍了他的背景。He had everything a boy could want, and everyone loved him, for he was a gentle and thoughtful child. He had everything a boy could want. 这个地方是一个定语从句，他拥有着一切 everything, 后面定语从句 a boy could want, 一个男孩所想拥有的。那么如果今天的男孩子有可能希望拥有一些玩具车、玩具枪 toy cars, toy guns, 一定要注意这个车和枪在做玩具的时候前面必须要加 toy, 否则是错误的用法 toy car, toy gun。那么现在时髦的小孩会有一些电子游戏，那么就叫 computer games, 或者是例如现在时髦的一种掌上游戏叫 PSP, PlayStation Portable。 那么有可能听众朋友不仅是 boy, 有可能许多成年的这个男士也会喜欢玩这样的游戏，那么一定要注意保证你的生活质量是非常 interesting, 有趣的。And everyone loved him. 那么每个人都热爱他。原因呢 ?For he was a gentle and thoughtful child.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绅士的 thoughtful, 善解人意的孩子。那么如果要是听众朋友中有一些小孩的话，要注意你的善解人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得不到，就是家长没有给你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不要在地上打滚哭闹，那么这样的小孩有可能是不够很 thoughtful,所以大家一定要 gentle 一点点。 对，这样的小孩一般说来呢都是被惯坏的，那也希望家长呢不要这样对孩子。 对，那么我们要注意 thoughtful 它有同义单词，例如 considerate, C-O-N-S-I-D-E-R-A-T-E, 善解人意的 considerate, thoughtful, considerate。 那么还有一个单词是 understanding。那么我们一共有三个单词 thoughtful, considerate, understanding。 对，那么周老师，我这样可以问您一句话，您请用刚才的单词中的任何一个来回答。 What kinds of friends do you like? I like thoughtful friends。 OK, 那么大家都喜欢善解人意的朋友，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夸赞一下自己 I am a thoughtful person, 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Next one, when he grew up, he was married to a beautiful princess. 那么要注意，在他长大之后 be married to, 我们这句话要翻成娶了某人，不要翻成与某人结婚，要注意娶了某人要用的是介词 be married to, 不可以用介词 be married with。 例如他和一个医生结婚了 She was married to a doctor, 或者是 He was married to a doctor, 都可以代表娶或嫁。那么如果说我结婚了代表已婚的状态，就可以介绍 I'm married, be married,这种状况，我是单身 I am single。 那么表示状态的时候，那我们用的是 be 动词，但如果说我三年之前结的婚，不可以说 I was married 3 years ago, 常用的表达是 got married 3 years ago。 那么大家要在表达婚姻状况的时候要注意但是在国外问到别人婚姻状况是非常不礼貌的一种行为，所以大家见到外国朋友的时候不要涉及到这个婚姻状况。 But when he rode out in the streets of his father's city, he saw things which made him unhappy. 当他在自己父亲的街道 rode out, 代表骑着马观光的时候， he saw things, 看到了一些事情， which made him unhappy, make somebody, 后面接一个形容词。在上节课中我们学到了 made some city part of the country, 那么这里是使某人处于某种状况，例如你令我生气 You made me angry, 你太让我失望了 You made me disappointed,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句型。 First he saw a cripple and a sick man, 那么他见到了这两个人。 Then one day he saw a dead body in the road,直到有一天他在路上见到了一具尸体，这个 in the road 可以改成 on the road。 That night he decided that he could no longer live as a prince,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句型， decide 后面接 that 从句，这里不是做决定讲，所以要注意 that night 他认为或者是他相信 he could no longer live as a prince， 不可以再做王子了， he must go out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life of the people， 他必须要走到街上体验人民的疾苦。 Leaving his wife and a baby son, he joined a group of pilgrims who wandered through the country. Leaving 表示伴随的动作，那么他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年幼的儿子。 He joined a group of pilgrims， 参加了这一队人的行程。 Who 代表定语从句，他们是在整个的国家行走的。 One day he sat quietly under a treeAnd said he would not leave the place until he understood how to live and what life meant. When he got up and joined his friends again, he said he had found what he wanted, and he talked with them until they all agreed that he was right. For the next 40 years, the Buddha, as monk called him, went about the country preaching the faith. He taught that by thinking, acting, and feeling rightly.Men could be happy, and that true happiness was to be free of wrong desires and empty hopes. He called this Nirvana, the perfect state which man reached when he had grown to be part of goodness itself.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One day he sat quietly under a tree, sat under a tree, 那么他坐在树下。And said he would not leave the place until he understood how to live and what life meant. 这个地方要注意 ,said, S-A-I-D, 代表过去式。那么我们要注意在说英语的过程中 ,say 是代表普通的动词原形 ,say, 单数第三人称 ,S-A-Y-S, 不能读成 says, 要读成 says, 发小 a 的声音，像床 ,bed 那个发音。所以要读成 says， 这个 said 过去式过去分词也要读成 said as in bed， 而不可以读成 side， 大家要注意这三个词的发音。下面他认为他直到，这个要注意 not until， 直到什么什么才，直到他了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之后，他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代表他一直坐在树下。那么现在目前给我的感觉有点像 Isaac Newton， 像牛顿一样。那么 He sat under a tree and he discovered the first law， 那么发现了牛顿的定律，或者叫万有引力定律，所以也是坐在树下发明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困惑方面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坐在树下。不太清楚周老师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呢？ 坐在树下啊，能够悟出很多的道理，这也可能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也许只有一些伟人能够做到。但是呢，的确，大树底下好乘凉，如果坐在大树下呢，确实给人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 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在晴朗的天气里，那么来到树下，来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关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未来的发展。那么在历史上应该至少有三个人从中受益，第一个就是 waited for the rabbit under the tree， 我们叫守株待兔，他等到了一只兔子的到来。第二位有可能就是这个我们这篇课文中讲的这个人物。第三位就是我们的 Isaac Newton， 那么因为在树下掉了一个苹果，所以就想起了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周老师将来坐在树下的时候，有可能从树上会掉下来很多的东西，有可能人生就得到了一个升华。 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借助一下王老师给大家的这个建议，有机会的话呢，多到大树底下去背背课文，背背单词，听听英语什么的，相信大家有一天这个英文一定能够有一个飞速的提高。 那么再问周老师一个关于常识方面的问题， Is it okay for me to sit under a tree in the thunderstorm？ 在雷雨天气中我坐在树下可以吗？ 这是肯定不行的，那也希望大家呢在雷雨天气里面千万不要躲在树底下。 It's going to be very dangerous， 肯定会非常危险的。 When he got up and joined his friends again, he said he had found what he wanted, and he talked with them until they all agreed that he was right. 当他站起来，加入到朋友的团队中之后，他说他发现了 what he wanted, 他想要的东西。那么大家问别人，你到底想要什么，就可以问 what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呢？那么这里还是可以说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 He had found what he wanted to do 要注意 what 后面接一个 somebody 后面可以接一个动词他做的事情他说的话都可以例如你做的事 what you did 你说的话 what you said 老师说的话 what the teacher said 老师做的事、what the teacher did 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他和他们一直谈论，直到他的朋友们都同意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下面大家看一下，下面这句话在剩下的四十年中，那么大家要注意下一个句子中的句型 for the next 40 years， 在余下的四十年中。在这句话中我们要注意两个句型第一个是余下的四十年就是 the next 40 years 下一个是 went about someplace doing 在什么地方去漫游来做什么事情 doing something 代表伴随 the next sentence he taught that by 通过什么方式来教授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thinking, acting, and feeling 那么是思考行为和感受那么另外要注意的一个句型是 be free of 那么不受什么的控制代表我们的人生真正的能得到一些思维上的自由 be free of 不再受什么的控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最后一个句子要注意 man M-A-N 很多听众会问前面为什么没有定冠词 a 它还是一个单数这里 man 代表 human being 整个的全人类所以不加任何的冠词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它是表示人类后面的动词要用单数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请一定注意 He visited his father and wife again and his little son grew up to be one of his most faithful followers After Gautama died his followers were driven out of northern India by the priest of the Hindu religionThey did not like his teaching that all men are brothers. But Buddhism spread into the south of India and Chin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第一句话中有一个 visited somebody, 叫拜访某人。例如我昨天拜访了我的祖父母。I visited my grandparents yesterday.那么第二个要注意 grew up to be 那么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例如这个男孩子成长为一个男人 The boy grew up to be a strong man 下一个句子在他死后 after somebody died 那么另外一个句型是 be driven out of 被驱逐出去例如他因为不负责任被我们小组驱逐了 He was driven out of our team because of his irresponsibility 那么下一个句子、They did not like his teaching that all men are brothers 要注意 did not like something 不太喜欢某人的想法这个 teaching 就是他的一种思维方式例如我不喜欢你的想法I do not like your idea 也是同样的一种表达在这段中的最后一句话 spread into 叫传入或者叫进入某一个地区那么它的类似的句型还有一个 spread over 那么在什么地方传播开来或者叫爆发那么比较可怕的一个句子可以说 the disease spread over the city 那么在城市中爆发了这种疾病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王璐老师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OK, that's all for today Goodbye everyone Until next time, goodbye